着你，凭你我每句说话来做证，说过爱你却不好提起，遇上同桌悉心掩饰如做戏，还是你说过放弃以后离别你，无法去爱我却很想留起，无能为力可否喘息，忘掉你的惊喜，每日重复饰演这角色来缠绕你的我，接近迷失，因我恋上了什么，告别无心饰演这角色，可否看穿我，盼望离开一刻可以留住我，是你说过放弃以后离别你，无法去爱我却很想留起，无能为力可否喘息，忘掉你的惊喜，继续重复饰演这角色来缠绕你的我，接近迷失，因我恋上了什么，告别无心饰演这角色，不需要多多盼望，从此抛开天真的什么，拒绝重复饰演这角色来缠绕你的我，决定离开失望，放下这枷锁，告别无心饰演的角色，不需要多讲，记着从此一刻不要留住我，带着重新饰演的角色来寻找我的爱，故事如今不再欠缺。